系统，再也不是你想要的那一种。脑海中一片空白的天空，恢复不了你从前的形容。我是爱你的，你我该相同，可现实的阴影再也找不到你的踪影。我的爱内幕不传送，你似乎还没读懂才如此冲动，毁了你我爱的系统。三分钟爱的系统，再也不是你想要的那一种。脑海中一片空白的天空，恢复不了你从前的形容。我是爱你的，你我该相同，可现实的阴影再也找不到你的踪影。我的爱没幕幕传送，你似乎还没读懂才如此冲动，毁了你我爱的系统。手里的猫已经失重，天地不再随心摇动，所以盲从，所以盲从。我是你的人，已加入了你的系统，是梦就永远朦胧，爱上去努力才能成功。爱不空穴来风，只要三分钟就可以相拥一生。手里的猫已经失踪，天地不再随心摇动，所以盲从，所以盲从。我是你的人，已加入了你的系统，是梦就永远朦胧，爱上去努力才能成功。爱不空穴来风，只要三分钟就可以相拥一生。三分钟爱的系统，再也不是你想要的那一种。脑海中一片空白的天空，手里的猫已经失踪，天地不再随心摇动，所以盲从，所以盲从。手里的猫已经失踪，天地不再随心摇动，所以盲从，所以盲从。我是你的人，已加入了你的系统，是梦就永远朦胧，爱上去努力才能成功。爱不空穴来风，只要三分钟就可以相拥一生。